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取出的正是当初雪清河给他的金牌，样式上与独孤博的金牌略有区别。士兵队长愣了一下，看着唐三手中的金牌有些茫然。他接到的命令是绝对不允许独孤博进入皇宫，可是与他同来的这个人却手持太子金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唐三上前几步，压低声音： 事情有变，太子改变了主意，快放我们进去。 金牌就是命令，唐三手持太子金牌，士兵队长虽然心中疑惑，但也不敢怠慢，抬手示意众多士兵放行。这些士兵一动，唐三和独孤博才察觉到，此时这些士兵在行动时身上产生出清晰的魂力波动，这哪里还是天斗帝国皇室的禁卫军，分明就是一支由魂师组成的队伍。这可是整整50名魂师，而且从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来看，实力都不低于50级。唐三有些后悔了，他当然不是后悔和独孤博一起来这里，而是后悔带上了小舞。他实在不舍得将恢复人形的小舞放入如意百宝囊中，可为了小舞的安全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独孤博显然没想到唐三居然能够拿出这样一块金牌，这个节骨眼上他也不好多问，赶忙和杨无敌一起跟在唐三身后往寝宫内走去。 原来唐寅就是唐三，在月轩时我竟然看走了眼，只是我实在想不出唐三兄，你是如何将形貌、气质全部改变的？ 参见太子殿下。 周围的士兵齐刷刷跪倒一片，唐三拉着小舞缓缓回身。雪清河只带了2个人，缓步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。他依旧还是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这次见到他，唐三却感觉到全身有些发冷。跟在雪清河背后的2个老人并没有穿皇室服装，都是一身布衣。唐三发觉看到这2个人时，自己身边的独斗罗身体骤然绷紧。唐三对那2位老者也大概有了判断。 太子殿下你好。 雪清河走到距离唐三4人5米的地方，停下了脚步。 坦白说唐三兄弟，我最近实在不太好，父亲病重，皇宫内忧外患，叔叔和四弟还有异动，令我实在是痛心啊。唐三兄弟，你怎么想起来看望父皇了？为什么不直接让人通知我呢？我接你进来多好。哦，对了，雪珂还一直念叨你呢，可惜上次一别你就不知去向了。雪珂是我唯一的妹妹，也是我最疼爱的妹妹，唐三你可不要辜负她啊。 太子殿下美意唐三心领了，但弱水3千，我只取一瓢而饮，有小舞就够了。太子殿下，独孤前辈邀请我来，是特意来看看陛下所中之毒的，不知能否让我们先进去为陛下治疗呢？ 家父之事就不有劳贤弟了，贤弟好不容易入宫一次，不如让为兄做东，我们好好谈谈。 看来守在这里的应该全是武魂殿的人了吧。太子殿下。 唐三你胡说什么，此地乃我天斗帝国皇宫禁地，怎么可能有武魂殿的人？ 唐三将小舞的手塞入如意百宝囊之中，一股魂力同时注入如意百宝囊，光芒一闪，小舞顿时消失。为了小舞的安全，唐三不得不这么做。 太子殿下，您还是露出了破绽。天斗帝国皇室麾下是有不少魂师，也有可能拥有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师，可是以雪夜大帝之尊，封号斗罗怎么可能不保护在他身边，而是出现在你身边呢？而且还一次就是2位，难道封号斗罗就这么不值钱吗？而能够派出2名封号斗罗的在大陆上屈指可数，武魂殿正好就有这样的能力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将这里的禁卫全部换成魂师，真的是为了保护陛下吗？不， 你是为了防止有人接近陛下，而且帝国皇室的魂师都是跟着我的老师修炼的。我刚从史莱克学院来，如果天斗帝国皇室要调动数十名实力不弱的魂师回宫，老师又怎么会不告诉我呢？第三，太子殿下，你在一见到我的时候就叫破了我的身份，虽然我手持你赠予的令牌，你见过这个样貌变化又化名唐寅的我，你怎么这么肯定令牌不是我给了别人，唐三将令牌交给了唐寅呢？按照常理来看，你应该问的是，唐寅，你哪里来的这块令牌，而不是极为肯定地叫我唐三。因此我可以肯定，你与武魂殿必定关系密切，你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关于我的消息，知道唐寅就是唐三。简单来说，太子殿下你出现在这里，还带有重兵看守寝宫，周围尽是肃杀之气，陛下所中的毒应该与你有关。只是我不明白的是，你怎么会这么狠心竟对自己的父亲下手？帝王之位虽好，可那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啊。 好，果然不愧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人物，仅仅从这些蛛丝马迹就能猜到这么多东西。可是你又怎么能证明自己的猜测呢？ 很简单，只要你肯让我进去，见到陛下之后，自然就知道我猜的对不对了。不过，我想你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进去的吧？陛下毒伤已经发作了，只要他因为这次中毒而自然死亡，你就能坐上天斗帝国帝王之位。你怎么会让我们接近陛下，破坏你的计划呢？ 唐三，知道吗？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不错，你猜对了。这次我确实借助了武魂殿的力量，但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二叔和四弟对皇位虎视眈眈，如果我不这么做，父皇驾崩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宫闱内斗，难道那就是你希望看到的吗？留在皇宫帮我吧，以你的能力，将来必然能够成为我的左膀右臂，金钱、美女、地位，甚至是你所需要的魂环魂骨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需要你这样有头脑的人，帮我一起建设天斗帝国。 雪清河，你认为我会跟随一个弑父弑君的逆贼吗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你连父亲都可以杀害，还有什么是你干不出来的？我真的很怀疑，你究竟是不是雪夜大帝的亲生儿子？ 可惜了，像你这样的天才，却要死在这里。唐三，你如此聪明，难道就不明白，你把我的事情都说了出来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吗？你又何苦如此呢？ 太子殿下，像你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。其实，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美好和肮脏的东西，你有，我也有。但是，在人的内心世界之中，一直都有两个君主管理着他们。这两个君主的名字，一个叫道德，一个叫良心。当一个人心中的两个君主都已经死亡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不再是人，而是像你这样的禽兽。 话音一落，一件物品突然从唐三背后甩出，直奔斜后方的天空，骤然间红光大放，还带着一声尖锐的笑声。 动手，防御，坚守，等待援军。 唐三的声音同时在独孤博和杨无敌耳中响起，他甩出的乃是自己特制的信号弹，自然也是唐门的工艺。虽然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炸药出现，但炸药的成分唐三再清楚不过了，他早就开始尝试着制造一些简单的火药，这信号弹就是他的试制品。当初七宝琉璃宗正是凭借这个东西才没有被彻底屠戮。雪清河背后的两名老者同时闪了出来，快如闪电一般朝着唐三三人扑去，其中一个直接扑向了独孤博，另一个则扑向唐三。半空之中，华丽的彩光混合着无与伦比的澎湃魂力骤然爆发，灿烂的九个魂环分别出现在他们身上。唐三早就猜到这两名老者必然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人物，他们应该是来自武魂殿的长老殿。 虽然不是第一次面对封号斗罗的攻击，但当两位封号斗罗同时释放威压的时候，唐三还是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周围化妆成禁卫军的武魂殿魂师们都没有参与动手，而是飞快将唐三三人围在了中央。他们知道擅自动手反而可能会影响封号斗罗的发挥，而在雪清河看来，有这两位封号斗罗的出手也已经足够了，其余的魂师只要防备唐三他们逃走足矣。唐三还是第一次真正参与这种级别的对决，好在他的战斗经验丰富，他知道此时没有顶在前面的资格，况且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，控制全场才是他的职责，所以他选择了后退，脚踏鬼影迷踪，虚幻地退出三步。两位封号斗罗同时惊讶了一下，要知道唐三退出的这三步绝不简单，笼罩在两名封号斗罗带来的威压下退后，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。那宛如潮水海浪一般的强大压力，如果不正面顶住，在后退的过程中很可能被压力侵入，从而实力大减，但唐三看起来却分毫未受到影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